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 晋江文学城授权， 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 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405集老虎。王宪知道谭台虎是萧池也选到敦州去的，有战功在身，在沈德川跟前也有说话的位置，当然不能得罪。 哎，那些流言都不足以为信， 看来是真实了。这不是谭台虎第一次跟文官起冲突，他性子急，又是萧池也亲信，在敦州跟衙门官吏起初还能相容，军报直呈沈德川案头，无需受衙门监管，按道理双方是起不了冲突的。但是敦州守备军几次受伤，自诩是禁军分支，等到端州一战，在六州守备军中更是风头无限，筹备军粮是王信跟各州督粮道的事情，谭台虎也敢插手过问。天下太平的时候，将相不和只是不能共事，但天下不太平的时候，将相不和却是关乎全局的大事。孔鲤心思通透，出来打圆场。 谭太将军出身禁军，跟李北患难与共，早在二爷确定要打十二部的时候，就曾与我谈过军粮的事情。夫君，谭台将军数次行军救援，对军粮一事自然要比旁人更加上心。 他侧头对姚文玉笑， 我和袁卓也时常询问城墙攻势，这都是守城战里给吓出来的。 先生们随之一笑，气氛稍缓。姚文玉则对王宪道， 明胜兄曾经担任户部主事，岑都御史就常夸明胜兄办事敏速，如今筹办军粮一事，果真见明胜兄本事不凡。 姚文玉的话半真半假，王宪确实有能，但没那么显眼，当时常常跟户部打交道的薛修卓更得海量一青眼。再者，户部历来受世家掌控，地部就是参考言官风评想要提拔王宪也做不到。可即便这话是假的，姚文玉也把面子给王宪给足了。王宪久坐督官，哪里不懂？姚文玉的意思就是沈泽川的意思，姚文玉肯出言安抚他，便该见好就收。此事已经传到了，后续府君和二爷自有安排。王宪行礼， 岂敢受袁卓夸赞，在下委实惶恐。 他这么一来也放松了些，继而说， 有关军粮一事，在下还有些地方需要谭台将军指教，幸亏将军不闲，与在下细细分析了厉害。不瞒府君和二爷，在下在去都虽然也主理军粮相关，但到底没经手过这样的远行供应诸如粮车消耗、辎重增减这些问题，都是由谭台将军为在下细作参谋。 孔领看一眼不远处的周贵，心里感慨着，到底是督官聪明且识时务，话讲三分就能通。周贵也是因为筹备军粮来的，比王宪他们早几天到，正坐在位子上细听，也不知道程峰为何要看自己，只觉得这王宪进退有度，讲话很体面。他们又略谈了些公事，沈泽川便请王宪坐下，示意开席了。晚上回了屋，萧池也退衣裳，神情不悦。沈泽川在换鞋的时候说， 你知道老虎的脾性，不是居功自傲的人。 萧池也还拖着衣， 敦州守备军是从樊登两州征召的兵，其中有不少草寇，若是治军不严，必定要坏事。 沈泽川看萧池也背部的狼侧映着烛光，很有威势，便伸指戳了一下。萧池也反手捉住了，捏了捏，继续说， 我知道老虎不会居功自傲，可也怕他受人怂恿，让敦州守备军效仿禁军。 禁军是有禁会偷懒，可那都是无事的时候，真的战士临头，他们第一个拔刀上阵。禁军敢当痞子，是因为他们根本不是痞子，2万人都是萧池也通宵达旦精挑细选出来的兵， 是正经军虎出身，操练起来自然比别的人不同。禁军原籍的兵在区都受尽冷眼，性子早就磨出来了，收放有度，绝非敦州守备军这样一时半会儿就能做到。 这次我带李北铁骑东进，如果去都想要趁此机会来打中伯， 萧迟也转回身， 你就只能靠敦州守备军。 尹昌战死无疑是一记重拳，刚具规模的磁州守备军需要新的指挥使，物色适合的人选需要时间。端州守备军受创，樊州和登州守备军都是才建立不久，真正能派上用场的只有敦州守备军和锦衣旗，锦衣旗又数量稀少。 澹台龙能为敦州死，澹台虎亦然。 沈泽川仰头看萧迟爷， 你千里东进，不要顾念后方，我自有办法。 八大营虽然常负无能之名，但如今韩城已死，新的总督尚且不明。 萧迟爷眼中担忧， 如果薛修卓有好人选， 没有了世家前置，八大营可以重招。 我把5000禁军留给你。 几日后，澹台虎奉命赶到端州，一入府就跪倒在萧迟爷身前。 主子。 澹台虎话音未落，萧迟爷便道， 你如今是府军的将。 澹台虎埋首改口道， 二爷，是不是那什么狗屁官在这里告我的黑状？他们入境筹办军粮，还要稽查敦州粮策。王宪在堂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，说我敦州守备军糜费公帑。 他愤然抬手， 二爷，六州守备军里就我们敦州守备军能做及时雨，为了打边沙兔子四处支援，军费花销肯定要比别人多得多，这有什么值得他挠挠不休的？府军也是知道的。 萧迟爷单臂撑膝，斜身转着古扳指，没回话。后在侧旁的陈阳屡次给澹台虎打眼色，他都不肯看。澹台虎知道萧迟爷的脾气，可他胸中有火，强压着继续说， 王宪有事当面说嘛，何至于这样背地勾陷我？这他妈跟去都那些蝇营狗苟的官有什么不同？他说我糜费公堂，呸，我还没说他在茶州跟罗木浪费粮食。 你委屈。 萧迟爷抬起眼眸，澹台虎看萧迟爷的神情，不由得鼻子一酸， 我跟二爷出生入死，何叫他们这样糟践？府军知道账的却不训斥那王宪，我不服。 你不服？ 萧迟爷骤然冷声， 你不服便让人撵着王宪出衙门，那是你管的地方吗？我调你到敦州的时候，兰州清清楚楚说过，文正不压你一头，你也压不了别人一头。 澹台虎胸口起伏说， 那他也不能那样讲话，寒了我手下兄弟的心。 敦州守备军的账册我看过了，端州战后你调兵回城没做别的，先召集当地乡绅陪酒设宴。 萧迟爷神情阴沉， 流水席的钱全部走的敦州公费，好威风啊！澹台虎，府军在端州重赏你们敦州守备军，你不知足还要打肿脸来犒劳军士，我看你更让我寒心。 尹昌当初打樊州何其轻松，磁州守备军一回去府军就设宴犒劳，轮到我们敦州守备军就只有银两嘉奖。 澹台虎压着嗓门， 二爷，几两银子能买我兄弟们的命吗？我不过是替府军。 萧迟爷倏地站起身，阴影当即笼罩澹台虎。 二爷。 陈阳扑通跪下， 他心思简单，就是为了那顿饭罢了，糜费库银确实不对，二爷罚他便是了。 沈泽昌给澹台虎的自由是恩，澹台虎却不能谢恩要求，今日他敢因为心里不满自作主张，明日就能忽略府军僭越行事。他跟文官间的几次冲突，沈泽川都摁下没发，那是看在萧迟爷的面子上。澹台虎自知失言，他也是情急，此刻埋着头却抹不开脸求饶， 把敦州封仓的粮册给他。 萧迟爷握起狼里刀佩戴在腰侧， 让他看看谭台龙拿命守的这块地。 陈阳取下良策，呈在谭台虎身前。 你的兵， 萧迟也咬中这三个字。 能吃饱，是因为磁州和敦州两州百姓勒紧了裤腰带。流水席上山珍海味应有尽有。我的兰州病中还在跟先生们吃端州野蔬。 谭太后看得良策详细，不禁红了眼眶，心里知错了，嘴上还要辩道：“ 我在敦州时看粮仓充裕。” 萧迟也打了哨，抬臂接住忙，头都不回地走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 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